是惯要自制，人情热爱一刻已逝。你不要担，由东南再西， 再西 拉拉扯扯扼杀这刻光辉，快进你岗位，别想做个体，投下你武器，投下你武装，来别要再浪费。 投下你武器，投下你武装，来别。